娃魏如萱和之尚合作的一首 Friday 超展开。是的，一周过去的就是如此的之快，转眼已经来到了星期五 Friday 11:04，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在周末展开之前呢，我们还是再度的畅想一下，如果星期五去旅行的话想要去哪里。依然来到加拿大，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看到了加拿大的冰湖，今天还有很多别样的风景。首先我们要去看的是公湖，公就是弓箭的弓啊，公湖呢是加拿大著名的观景大道，冰原公路上最大的湖泊，也是这条公路上最美的风景线之一了。在国家公园众多的湖泊当中呢，很多人最喜欢的湖就是公湖的。比起大名鼎鼎的路易斯湖或者是其他的湖泊，公湖呢好像感觉上没有那么绚丽的色彩，也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但是它的气势和神秘却是盖过了所有的湖泊。当我们的车子快要接近公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被它这种远远的磅礴、远远的那种气势所深深的吸引到了。而我们今天的旅程呢，从这首 My Days 窦靖童第一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 My Days 展开我们旅行当中的小日子，生活当中的小日子。音量声音可以开大一点，让自己的身体跟着这样的旋律和节奏尽情的律动摇摆。Strangers pass on by, say hello, eye to eye. Do they think the same things as I do? On a landscape with u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 I dre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y, try to see.Seeing white and black, face to face but back to back, there's a shadow everywhere I go. I'm pacing down the street, tracing back to my feet. Is there one place only I would know? I'll run the escape, leave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Dre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y. Try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Please forgive me, I apologize. I truly just don't see the reasons why.歌里面唱到，我的梦想可能有点怪，试着看看别人眼中的世界。那每个人的梦想当然是完全不同的，怎么样看这个世界，从旅行当中你就可以看出来，每个人的选择也是完全不同。 My Days 来自于窦靖童个人的第四首原创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拍了 MV， 而这支 MV 呢也是他个人推出的首支 MV 啊。特别之处就在于是用黑白影像记录的生活，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有时间可以去翻阅一下。听着 My Days 的时候，刚才我们去看到了公湖，就是弓箭的弓啊。 也说到公湖，从远看还是近看，你都会觉得它非常的震撼。震撼到什么程度呢？它基本上是冷色系的，但是湖水呢是那种碧蓝碧蓝，也有人用 Tiffany 蓝来形容这样的一个湖水的颜色。紧接着我们要换下一个湖，路易斯湖，可以做一个前后的对比哈。路易斯湖呢因为冰川融水而形成，夏天湖面的最高温度，注意最高温度才仅仅只有9度，冰川融水一路呢把石粉和矿物质裹挟到了湖里，所以反射光线使湖水的颜色不断的变换着。清晨有些人起得比较早，大概4-5点钟的时候就起床，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湖水的颜色是蓝绿色的。有一些人比较爱睡懒觉，当你9-10点钟的时候再起床，再看到这个湖水的时候，它会呈现出绿色，到了中午可能会是浅绿色，甚至到下午的时候有一些时光，有一些这个光影的瞬间，你会觉得好像像牛奶一般变成了白色。除了温润，再想不出第二个词来形容路易斯湖了。所以来到这里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然后好好的逛一逛这里别样的风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My Days。接下来看湖水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觉得浪漫的事情，但是当你一个人看，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寂寞。陈洁仪的这首《享受寂寞》，就是告诉各位，有的时候那种小小的寂寞，其实也是一种浪漫的元素。 看金色太阳没有保留，照亮了天空，小小的孩子带着笑容奔跑在街头，我坐在角落拥抱着我欠发的生活，快乐不快乐我的自由，享受寂寞，眯着眼睛吹着风，爱像猫 SHE 出道17周年，给了自己一首全新的歌曲，叫做17，也是拍了很感人的 MV。 同样 Karen 莫文蔚呢也是送给了自己出道特别年份的一张特别的专辑。陈洁仪出道25周年，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当然也是一张全新专辑， 这张专辑呢就叫做 A Time for Everything。 说到这张专辑呢，陈洁仪曾经谈到说，我无疑正进入到人生的新一季啊，像电视剧一样有一个新一季，十分荣幸在此时有机会第一次用 live 的形式录制这张专辑，是如此愉悦而又难得的特殊体验。生活和爱一直给予我很多的启示，而如今呢，我确实有了全然不同的视角，可以通过音乐把那些心情和启发表达出来。哪怕生活当中会有风暴和伤痛，爱和光是永不灭的，也是希望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喜欢来自他的这份爱。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享受寂寞》。很多人不太懂，在旅行当中一个人去旅行，那得多寂寞，那得多无聊，那得多没有人给你拍照。其实旅行当中，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当然会有那种非常非常寂寞的时刻，但是当你学会了那个当下和寂寞相处的话，你会很享受一个人的那种寂寞的感觉。就像刚才所说的，它有时候很浪漫，有时候就会像这首歌曲一样，让你突然间的想要沧海一声笑。前奏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悲凉，紧接着气氛就转换起来了。沧海一声笑很多版本啊，此刻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来自于老萧，萧敬腾。这版本挺有趣的，会唱的朋友来一起唱。变成了非常欢快版本的沧海一声笑，来自于老萧萧敬腾。 刚才我们来到了路易斯湖，那其实来路易斯湖你会发现，除了湖本身，周围还有很多非常出色的景点可以通过徒步到达。但是徒步旅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穿鞋很重要，如果要走一天很远的路的话，尽量不要选择布鞋，不然的话脚真的会烂。这条路我们由湖滨步道呢去往第六湖，如果有半天的时间的话，第六湖有一条非常有名的小巷哈。对很多人来说，不走这条小巷人生感觉到不完整。有人说这条小巷呢看起来像是这个曲径通幽处，有人说小巷好像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但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哎，这个心情突然间变得很舒畅，好像所有的压力都没有了。接下来同样是一首翻唱作品，来自于 Shawn Mendes 和 Teddy 他们共同的合作翻唱这首歌曲呢，也很经典了，会唱的朋友 Under Pressure。马上哦。来喽。Pressure pushing down on me, pressing down on you, no man as far. Under pressure, that burns a building down, splits a family in two, puts people on streets.Shawn Mendes 这首 Under Pressure 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萧敬腾的沧海一声笑其实有一点相像之处，都变得更加小清新一点的编曲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路易斯湖啊，前面一直是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走，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接下来时间也差不多该回程了。回程的路上如果这个

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比较好，扩散条件有利，大气透明度不错，风力也不大，气温小幅回升，天气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早晨气温低，天气给人的感觉偏冷，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另外晴天情况下空气比较干燥，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和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预报是今天早上到白天晴见多云，早晨南部地区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一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正在进行的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中，爱奇艺影业出品的三部电影完成了参展和首映。这三部作品包括杨幂、郭京飞、李红旗主演参加多伦多电影节特别展映的《宝贝儿》，张明导演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单元的新作《冥王星时刻》，和文艺片速将吕玉来的导演处女作《桃源》。《宝贝儿》是郭京飞第一次演文艺片，该片接连入围了多伦多电影节、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和平遥国际电影展，于今天起在国内上映。郭京飞在片中饰演一名内心挣扎的父亲，与他之前的许多喜剧化角色截然不同，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继续来看，彭于晏近日现身香港铜锣湾出席某品牌活动。据奥斯卡奖官方网站消息，由姜文执导、彭于晏主演的电影《邪不压正》将代表中国内地参与2019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被问到此事，彭于晏表示很意外，也很兴奋。日前由岩井俊二导演、周迅、秦昊等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曝光全新剧照，两位小演员张子枫和邓恩熙亮相。该片是岩井俊二首次执导华语电影，也是周迅与陈可辛继《如果爱》之后时隔13年的再度合作。影片将于18年11月9号在中国上映。最后再来看，不成问题的问题导演梅峰近日新作开机，新片名为《恋曲1980》，讲述了1980年代大学生的恋情故事。影片由李现和春夏主演。昨天电影发布了一组剧照和片场照，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北京，1980年代的时代感还原的也非常不错，演员的服饰、造型、化妆都在极力还原那个年代的特色。影片暂未公布档期。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环。下半段我们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明明那一天离得好远啊， 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飘影过全世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哦、青春早已蜕变，说过的感谢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失眠。 打拼就是为了给最爱的你买礼物，送一份给别人，送一份自己来庆祝这一年一度的理想生活，用成果来记录。 他在手指间点点身边，礼物忽隐忽现，失去的收获的组成的诗篇，时间也红了眼，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 听听你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脸上的脸上笑容倒挂，汗水泪水还在太阳下。听听你我说，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点缀了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追上我，等到那照亮了幸福中平凡的模样，追求了悲伤的大街的明天，原来就在今天出发。听听听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别潇洒，嘴上脸上笑容高挂，汗水泪水躺在太阳下。 听听你我说，十年变化，我默默挣扎，拼却的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带着我出发。 这是某品牌即将要开展的一个活动的主题曲，抛开这个主题曲本身不说啊，你单听这首歌曲你也不会觉得是一个商业广告的歌曲。2000年出生的易烊千玺今年才18岁，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精彩才刚刚开始。对于他而言呢，人生当中更多的精彩确实才刚刚开始，虽然已经出道了10年的时间了。 OK， 11:38，这里是我们的旅行，下半程的旅行刚刚开始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的是加拿大，接下来来到加拿大多伦多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是一定要去的。加拿大最举世闻名的景点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呢，离多伦多其实也就2个小时的车程，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的尼亚加拉河上。尼亚加拉瀑布呢，也是世界上第一大跨国瀑布，也是美洲大陆最著名的奇景之一了。来到这里真的会忍不住的感慨，飞流直下3000尺哦。如果是夏天来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乘坐这个雾中少女号近距离的靠近大瀑布，是非常棒的体验。当然冬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穿衣服保暖程度了，因为这个离瀑布很近的话非常的冷。还有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一定需要记得用相机手机的防水的防水套，以及穿上防水防风的衣服，不要让自己着凉哦。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王希的《晚风暖暖》， 假象一下，现在已经来到了傍晚时分。 I love 暖暖的风向，你在吻我的嘴角。爱你这夜色太美，我还是舍不得睡着。想念你躲在我怀里，恬静的像一只猫。在抱紧呼吸里，全都是你迷人的味道。我已无处可逃，思念的暖风暴围绕。音乐太美妙，这份深情如何是好，不能再多一秒。闪耀，有你刚刚好。任谁都不可以代替你也一样的谜题。我的心醉倒在晚风里，就像你的眼睛让人沉溺。自然心底离去，这呼吸还在耳边，风吹起多清扬的甜蜜，我的心里只有你。I love you， 暖暖的风向，你在吻我的嘴角。爱你这夜色太美，我还是舍不得睡着。想念你躲在我怀里，恬静的像一只猫。在抱紧呼吸里，全都是你迷人的味道。我已无处可逃，思念的暖风暴围绕。音乐太美妙，这份深星光闪耀，有你刚刚好。任谁都不可以代替你也一样的谜底。我的心醉倒在晚风里，就像你的眼睛让人沉溺。自然心醉倒在晚风里，就像你的眼睛让人沉溺。自然心底离去，这呼吸还萦绕在耳边。风吹起多清扬的甜蜜，我的心里只有你。任谁都不可以代替你也一样的谜。的心醉倒在晚风里，就像你的眼睛让人沉溺。自然心里离去，这呼吸还萦绕在耳边。风吹起多清扬的甜蜜，我的心里只有 重低音男歌手王希，他的嗓音在这样的一个曲风的编配之下显得非常的动听，就像这首歌曲本身的歌名一样，晚风暖暖。提到晚风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寒冷的一种状态，但是它是一种暖暖的感觉。比如说在海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晚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凉，但是这样的凉爽呢，反而是有一种温暖的状态。 伴随着这样的晚风暖暖，好像时光已经来到了这个傍晚时分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到安大略广阔的湖畔地带，去感受一下安大略湖，是绝佳的一个好时机。先说一下安大略湖呢，是多伦多风景最优美的地区之一了。广阔看不到边际的水面，日落时分轻拂湖面刮来的阵阵的寒风，让你感觉也是暖暖的风。阵阵潮水拍打岸边的声音呢，会让你误以为自己达到了海边。其实这边的风景是非常的广阔的，两岸呢可以看到的东西并不是很多，面前就是一片非常广阔的湖，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面误以为这不是湖而是海，其实它只是安大略湖。11点4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以及很好的旅行目的地等待着各位，一会儿见。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旅行当中难免会有心静的时候，难免会有沉下心来想一些事情的时刻，就像刚才说的，可能会有孤独，可能会有寂寞。这首歌曲《我恨我爱你》， 离开你怀里我听天由命， 很经典的旋律。 最后一张王牌在手里，越悬疑的几率， 又像是一个世纪难题。 不能放纵爱你，就放过自己。 谈何容易，我恨我爱你，张惠妹。 爱情已经过了甜蜜期，多说也是无益。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一点小伤而已，你可以很放心，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惜。 回忆，我可以一个人安静地忘记你，我恨你最后那一句。 吸气的那个位置啊，也是非常动人的一个地方。我恨我爱你收录在阿妹2001年的专辑《真实》当中。这首歌曲在专辑一发行的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无数的瞩目。原因在于阿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潸然泪下，加上那段时间阿妹有一段恋情刚刚结束，所以大家都认为这首歌曲是阿妹的心情告白，但其实并没有多少关系啊。说一说这首歌曲，这首歌说不上是典型的妹式情歌，因为曲调呢并没有阿妹一贯的情歌那么上口，但是却是一贯的伤感深情。整个曲的编曲非常有一套，简单的钢琴配上这个阿妹发自内心的歌声，有一种撼人心肺的这样的个力量。虽然没有那种呐喊式的悲情，但是这样的轻描淡写的伤感反而会更加的直击我们心灵最脆弱的地方。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去往的是加拿大。在加拿大先是感受了一下不同的国家公园，还记得吗？这里有46个国家公园，听起来非常的多啊。但是46个国家公园又是全然不同的，每一个公园有着自己独特的美景。接下来呢，我们又去到了比如说今天去到的安大略湖，以及刚才我们所去到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加拿大可玩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一周的时间根本是玩不过来。有时间去的话，各位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好好的分享一下你在加拿大有过哪些经历，有过哪些别样的感受。11点51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周一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不见不散啦。明后天傍晚5点到7点，974 Live Show 记得锁定哦。最后一首歌曲同样一首新歌，来自于卡其社当中的女主唱柯莉最近带来的 Keep Going， 很有趣的一首作品，听听看哦。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